师，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面看到恩典，造就了我们，你的爱吸引了我们在这里来，主啊，我们有很好的敬拜，你的灵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主啊，下面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你，你自己，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正在你话语中明白罗马书向我们说些什么，也能够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来荣耀你的名。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罗马书我们已经查完了啊，4个月还是5个月终于把它查完了。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主的复习，那先看看大家对于那个罗马书，你觉得罗马书你学了什么，简短的几句话讲一讲。Grace 先不要讲，其他人讲，其他人你最后讲，好吧？好，大家对罗马书有什么认识？就是你学到什么？两三句话。 因信称义，爱神爱人。 因信称义，爱神爱人，很好，没有别的。不要看讲义啊其实讲义也是 misleading， 让你们其实在讲义反而找不到答案，就是你自己觉得你在罗马书里面有些什么概念，学到些什么。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那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因信称义是一个专有名词，对普通的人，因信称义是哎呀，福音是神的大能，很好。还有什么别的？ 身体健康当作活祭。 那是应用，真的是应用。OK。 顺着圣灵而行。 顺着圣灵而行，这也是一个方法。 不是主题。 不是主题，主题一部分。其实呢，这个罗马书主要就是讲福音，一个好消息啊，也可以用专有名词来说是一个什么救赎。那这个好消息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活在罪中，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啊，所以在世上真是非常的苦。而这个好消息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要解决我们这个罪的问题。他怎么解决呢？就是因为他要满足我们阿爸父的一个要求，有慈爱也有公义。慈爱就是神爱世人啊，那么什么是公义呢？甚至将他独生子怎么样？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就是说，这个解决的方法呢，就是把这个人犯了罪呢，就该罚。这个罚人跟没有办法，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我们承受不起这个惩罚的这个代价。耶稣帮我们替我们死了，那么阿巴父的刑罚呢，就罚在耶稣的身上。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我们就能够跟神和好啊，跟神和好，我们才能怎么样重生得救啊。这就是罗马书主要就是讲这个，要把这个几点要讲清楚，所以他要把这个来龙去脉大家都讲得清楚啊。那么首先呢，就是说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罪啊，包括了外邦人的罪，犹太的人的罪，所有信神不信神的人，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人通通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该死，没有一个例外。世界上只有一个义人，就是耶稣基督啊。那么这件事情呢，罗马书花了3章来解释，1章到3章就解释这个事情啊。那么因为这个罪太严重了， 罪是什么？大家觉得罪对你来讲罪是什么？什么是罪？ 死。 罪是死，死是罪的公价，犯了罪以后就该死。那罪本身是什么呢？ 罪性 和罪性都是罪啊。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专有名词，你像不信神的人，你给他讲罪行罪性，他搞不太清楚。其实呢，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说最怎么解释，就是神说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做，神说你不该做的事情你做了，这就是罪啊。这样一讲大家就懂了，就清楚明白。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的术语啊搞得太那个深奥，像不信神的人呢、啊、讲的话的话，你就是讲外国话一样啊，什么因信称义啊，什么这个呀罪呀、啊，这些东西讲的，人家说我明明我是一个好人呢、啊，我没有罪啊，你怎么说我是罪人呢、啊？是不是？这些问题就来了。所以你跟他解释，你说罪就是神说应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做，不该做的事情你做了，啊，凡是这种人就是罪人，罪人就没有达到神说的标准，啊，通通是罪人。所以神说在世上呢，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世上有没有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好，那么刚才有人提到罪行和罪性啊，什么是罪行呢？就是你犯罪的行为，你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啊，那么抢钱呢？偷钱呢？奸淫啦，赌博啦，吸毒啊，这是罪行，对吧？然后是骂人啊，骗人啦、啊，假见证啊，这是言行为言语上的错，所以这叫罪行。什么叫罪性呢？罪性就是与生俱来，就是原罪啊。因为我们第一个始祖亚当和夏娃吃了那个禁果啊，智慧树的果子。那么这个罪性就入了世界，所以他的后代通通有这个罪性，生下来每一个人都有罪性。这就是犯罪的欲望啊。这个欲望是什么意思呢？就三种：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这个就是罪性，罪性是与生俱来啊。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啊，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在耶稣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罪行完全被赦免了。我们出生到现在，比如说我40岁的时候信主，我累积起来犯了10000个罪。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这10000个罪全部被赦免啊，所以我们就因此就称为义人，就叫因信称义啊，就叫因信称义。但罪行解决，罪性还是没有解决，是不是？就是当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当我们重生得救那一天开始，我们觉得我们会不会再犯罪呢？就是说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基督徒会不会犯罪？还是会犯罪。为什么会犯罪呢？就是因为罪性。罪性就有个罪的律在每个人里面，这个律，这个罪的律啊，让人怎么样不能不犯罪。就像保罗说的，你看，我的心里面想做好的事情，我愿意行善，我的这个愿意去行善，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虽然罪行被赦免了，但是我里面的罪性我不能控制，让我还是要去犯罪啊。所以这个罪性没办法解决，这就是罗马书第7章讲的东西。那怎么解决这个罪性的问题呢？主耶稣有办法，他的办法就是当我们心里承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灵，就圣灵放在我们每个人相信他人的心里，这个圣灵啊就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罪性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里面，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胜过罪性，啊，这个叫成圣的一个阶段。这个功课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怎么样克服我们犯罪这个律啊？圣灵的律大过犯罪的律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怎么样？选择依靠圣灵，否则我们还是会失败的。因为我们这个自由意志会选择要靠我们自己呢，还是靠神？依靠神就得胜，依靠自己就失败啊！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罪性的问题，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整章就讲这个事情，你要解决你这个罪性的问题，你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圣灵。只有把你主权交出来，让圣灵来带领你，你才可能解决你罪性的问题，啊！所以第八章整章就讲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真正依靠圣灵的话，那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啊！那么这功课呢，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啊！所以我们开始信主那天，也是到我们死那天为止，都是在这个过程里。所以这个神拯救我们是非常彻底的，他分三个步骤来拯救我们。第一个就解决我们罪行的问题，就是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这句话来自哈巴谷书，啊，其实原来是叫义人因信得生，啊，义人因信得生。其实真正解释是说呢，罪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得到生命，成为义人。这是整个因信称义的意思。我们原来是一个罪人，是吧？罪人，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啊，那我们的就得从耶稣基督得了生命，得了生命以后，我们就被圣灵改变，成为一个义人。啊，这个有没有问题？可以接受吗？啊，因信称义是这样来解释。好，我们现在有几个基本的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什么是罪，大家知道了啊。罪就是什么？耶稣神说要做的事情没有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不该做的事情做了，叫罪啊。凡是在行为、言语、心思意念里面犯了罪的人，就是罪人啊。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罪人。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义人呢？一个都没有。那么哪一个是义人呢？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在世上的义人。那我们这些人呢，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就因信称义。称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义人，但是我们被神看作义人，啊，耶稣基督的宝血，啊，遮盖了我们。那么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就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我们里面的罪性就不看了，就算我们为义人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叫因信称义，称为义人，啊，那就在法庭上一个专有名词，就是你罪被赦免了，宣判无罪，宣判无罪，啊，这是一个法律名词。那实际上呢，我们里面还有犯罪的欲望，犯罪这个律在里面没有解决。那么因信称义以后叫因信成圣，就是我们一天的一生的功课。因信成圣，当我们真正能够不犯罪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一个义人，啊，明白我讲的吗？什么是义人呢？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一个人叫义人。世界上没有这种人，只有被称为义人。好，那么现在回来一个重点来了啊。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拯救我们的罪人，让我们成为义人呢？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对，很棒，就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永恒不变的爱，把我们这些人看成他的孩子，我们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儿子。因为爱的缘故，他不愿意我们每个人活在罪中，啊，被这个罪捆绑，活得不自由，然后呢，活得很辛苦。 他要把我们从这个罪的这种状况中拯救出来，啊，这就是这个动机。所以我讲艺术里面大概写了最后一页，大概写了一下，最后一页，这个第一行令你念一下。 神创造人的终极目标，把人塑造成耶稣的模样，与圣灵合一，同享神的荣耀，同掌王权。 这就是神把我们每一个看成这样，把我们看成他的公主和王子，要让我们成为他的继承人，啊，让我们改变我们，塑造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啊，最后我们的灵完全圣洁无瑕疵的时候，就可以跟圣灵合二为一，那一起在天上掌王权，享受神的荣耀。这是神创造人的终极目标，啊，晓得这个目标以后，那么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神千方百计要把我们从这个罪的这种黑暗的权势拯救出来，啊，所以整个罗马书就讲这个，啊，罗马书他讲的不只是要拯救我们的这个罪行，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要让我们战胜黑暗的权势，让我们得胜，然后得荣耀，然后我们的灵跟圣灵合二为一，同享王权，啊，这在第八章都讲到了。第八章讲的很有意思，第八章他说世上所有万物都浮在虚空这个黑暗权势底下，他们怎么样呢？这等待有一天这些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能够被怎么样被拯救了，能够哦，变成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整个世界就能够怎么样被改变，神的国就降临。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这些世界上的万物所有动物植物怎么样统统一起来享受，一起来欢呼，那就是神最后在启示里讲的新天新地，把我们这个世界还原成为伊甸园的样子，啊，这伊甸园的样式里面就是，啊，这些动物呢都是怎么样彼此相爱，啊，不会互相残杀，啊，那么老虎和这个孩子，蛇和孩子一起玩等等，啊，在创世讲在启示里讲的非常的清楚的，啊，这就是那个第八章讲的，就所有世界上的万物就在一同叹息劳苦，啊，直到我们有一天这个世界这个国能够降临，啊，改变这一切。好，停一下，有没有问题？好，那么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当人这个因信称义以后，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每天要依靠圣灵而活，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有人就说你只是靠信主的这个之法还不够，要有立功之法，你还要去满足律法上一些条件，啊，比如叫行格礼啊，要吃这个不带血的物食物啦，祭偶像的物不让吃啊等等，啊，这些条条框框加上去叫律法主义。这个东西呢让很多人活得不爽，虽然是因为重生得救了，但是在这个律法这种传统这种捆绑之下出而不能出来，啊，所以这个律法这个问题要解决。所以在第七章里面保罗又解释了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就要向律法死，就是说你一个死人律法就等于哪里没辙了，所以你必须要你的老我必须要怎么样要死，你老我一死律法对你没有作用，所以你就可以从里面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讲了，这就是第一他们就讲你们要怎么样天天对吧，要怎么样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这一舍己的意思就是你老我要死，你死了以后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基本上呢保罗讲的东西其实就是耶稣讲的东西，保罗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释而已，啊，保罗只是讲解释耶稣讲的真理，可以这么说，啊，所以第七章这个律法也解决了，啊， 那么还有就是有人就发问题了，他说我又没听过福音啊，我住在那个深山里面，也没有宣教士来，那我不是亏了？我没听到福音，我怎么重生得救啊？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啊？很多这种人呢、啊，怎么办呢？保罗在罗马书也解释，他说凭你的良心，假如你一生为人处事，你不亏欠你良心的话，你就是一个义人。因为神造人那是有意思啊，他造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给了一个良心，良心就是你自己会定是非啊，不管你是多坏的人，你还是有良心，只是你良心的标准不一样而已啊。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很好的例子，有一个杀人强盗啊，杀了很多人，放火啊，无恶不作。有一天他被警察逮到了，警察二话不说就打他五个耳光。他就说你怎么可以打我啊，你有没有证据说我杀人了？这个就是良心。良心就是他晓得这个警察没有证据来打他耳光是不对的，这叫良心。明白我想讲的吗？再坏的人也有良心的。所以你的良心假如说全部过关的话，你就是一个人，基本上不可能。 那即使不认识主的话有良心、 yeah， 你的良心要完全没有瑕疵，你做为人处事不能违反你的良心，要全部要过关。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医生做的事情对得起他自己的良心，没有一个人敢讲。对，再坏的人，那半夜人家敲门了，他还害怕？为什么害怕？良心不安。明白我想讲的？这就是保罗他有意思，他把他所有你考虑的可能的情形他都给你解释啊。那另外一些人就问了，他说这些那些法利赛人和犹太人就问了，他说你神不是颁了我们律法了吗？律法一共有613条，假如我条条都遵行到了，我就是不是就是一个义人呢？圣经说是的，你假如613条，包括十诫、律例、典章，全部，你全部做到，你就是一个义人。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做到。啊？ 613条。 对。 那律法这圣经里头。 对，都有的，你把它算一算，有人算过。 啊，就是没有统一的一下。 哎。 不是像十诫那样。 十诫是10条嘛？ 10条。 律例、典章在立位记、民数记、出埃及都讲，他每一条就把它写下来。无恙的写下归类，就613条。对，你这个规定，耶稣就讲了，假如说你违反了一条，就违反了整条。你全部做到，你就是义人。 那我们做不到呢？ 做不到就不是义人了。所以律法的怎么样？律法是，律法叫人知罪。律法就是使人知罪，知道你做不到，你是一个罪人。这是律法的功用啊。律法的功用就是叫你知罪，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不可能行全613条啊！你知道你做不到怎么办呢？只好求神了，降服在神面前啊，认罪悔改。所以这个救恩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是一个恩典啊，不能说你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能够拿到这个救恩。这救恩是一个神白白的恩典。那白白的恩典一个问题又来了，这个恩典到底是比如丽丽她给你了，不给你的一个同班同学，你同班同学就说不公平啊，你给丽丽不给我是不公平。这个恩典是凭神凭着他自己的意思给的， 就是被拣，是 就拣选啊。这个拣选的问题来了，神就是说，哎，因为你被拣选了，所以你得救；我没被拣选，我就没有得救啊，对不对？那拣选什么意思呢？神有主权拣选人，所以没有得救的人就说我不是我的错啊，你没有选我啊，对不对？那你怎么解释呢？ 啊，所以罗马书讲了，他拣选是神的主权，神他是主啊，所以他有这个权柄，有权力拣选人呀。但是这个拣选用这种解释法，人家还是不服气，对不对？你可以说你是主权，你的主权，你以主权你不选我，那我没辙。啊，其实这个解释呢，有个办法解释，就是说神有一个神的属性叫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不对？既然无所不知，就是他知道过去、知道现在、知道未来。对神来讲，他永远是活是现在，因为他知道过去、知道现在、知道未来嘛。未来所有的事情发生在每一个基督的身上，知道这些人，我只要爱他，然后给他传福音，他迟早会信，这叫预知。根据预知就预定这个人得救，这个人就被拣选了，明白我想的意思？预定、预知、拣选是一个神的奥秘。这个奥秘只有一天我们去见主耶稣的时候问他到底什么意思呢，他才会给你搞清楚。但现在我的解释是，我的解释是这样子，是因为神是无所不知，他知道这个人你给他传福音迟早他会信，所以根据他的预知他就预定，根据预定就是拣选。 对，因为圣经说他愿万人得救，不论 一人 沉 沦。好， 就说实际上他拣选了所有的人，就是有人不接受 呀。所以是一个自由意志在那里，神愿意每个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是为什么人 不接受耶稣基督呢？是你自己不愿意呀。所以我想用这个解释方法，有一种解释方法比较容易接受，就是我们这些人通通掉在海里面，那耶稣开了一个游轮来了啊，他游轮上面呢，他给每一个人一个救生圈，这个救生圈有一条绳子绑在那个海上面，只要你愿意抓住这个救生圈，他这个游艇就脱离上岸，你就从生得救。但在这过程里面你不能放手啊，你放手就淹死了。所以这个信这个字啊很有意思，信不是中文那个信，是 believing，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现在进行式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信到底，你抓住救生圈，你一直要抓住，不能放手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这个信字我们这个中文翻不出来，因为 中文没有这个现在进行式，是吧？所以这个是翻译的问题。你找原文啊，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全都是给英文的 believing 啊，所以我们这样一解释的话，那一次得救永久得救就没有意义了。什么一次得救永久得救是这意思？一次得救就是你就得救了，你就永远得救了，你不会再不得救。这个圣经上没有这句话。啊，所以应该是怎么讲呢？你要信到底，要坚信，要不停止的相信，就一直要抓住那个救生圈，抓到底。你要信到底。 但是很多人现在没，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儿了，他知道不抓救生圈就会没命，他会去抓。 是。 但是在主的这方面，他就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姐妹解释清楚啊，我们讲这个得救这件事情没把它讲清楚，所以得救不是说你一次得救永久得救呀，是说你要相信耶稣基督，要相信到底，你只要相信他救你到底，是这个意思。 但以前有点被取决的，信主了，觉知了，那么就信主了就能得救了，就能去天堂了，怎么样？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不能说你现在进就算就解决问题，不是的，你要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要信到你去世那天为止，有没有想讲的？ OK， 好，另外有人发问了，他说好， 我抓了救生圈，我放手了一个礼拜，我又再抓，你是不是得救呢？还是可以的，只要你最后咽气那一次下，你抓住救生圈，你就得救了。但是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咽气呢？你看我想讲的， 没抓的时候咽气 呢？啊，对啊，那就没了。所以不能够侥幸啊，投机取巧是不可以的。并且呢，还有一个东西呢，是说耶稣讲的东西，我们要搞清楚。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句话要把它解释透。他来了不只是要来拯救我们，重生得救而已。要在我们在世的每一天，要让我们过一个丰盛的生命的生活，这是神的应许啊！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假如没有的话，就表示我们没有紧紧抓住神，我们有很多的应许漏掉，很多祝福我们没有去抓。神爱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是要给我们100个礼物，就看你去拿多少。你拿10个有10个好处，你拿50个就50个好处，你全部拿，所有的福分就有了。这就是我们有生之年啊，有生之年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神的应许我们要去支取，神的命令我们要遵行啊。这就是读圣经要这样读，他每个应许啊，你要就巴不得搞抓牢牢的，抓住所有的应许，你就得到所有的好处，所有的祝福。 抓住应许该首先 是需要去祈求才会 应许。是在圣经里面都写的，信应许多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得到多少是看你没有去支取。支取的时候你就全心全意相信，你有多少信心，这信心就是去拿礼物的一个条件。你不信就没有，你信就有。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信仰很有意思啊，是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的问题。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一种程度，就是说他讲的每一句话我都相信啊，这个时候那所有的好处都有。你相信就会去取啊，那就会去拿，就是我们的信心的问题。我不完全信，有的时候哎，怎么会那么好的东西啊，不可能嘛，你一不可能就没了。明白我想讲的这个信心的问题太重要了。 这个支取的恩典 越多，成正比的。 但是我就有点不太明白，这个说阴性的话，为什么解决罪性是个差？他不是说阴性的话，称义的话，这个我们的罪性就在十字架上了吗？可能耶稣。 好，你刚才没听到。 Sorry. 我们阴性称义呢，只是解决罪行的问题，罪性没有解决。这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六章。讲一性称义，就算你一相信耶稣基督，你从前犯的所有的罪行，比如你说谎啦、骗人啦、骂人、偷钱啦等等，这些行为罪行全部被赦免， 对， 一步勾销。但罪性啊， 罪性跟着那个我们的旧人跟着耶稣同定十字架了吧？ 同定十字架是最后一页我就解释一下，同定十字架这有解释，我待会儿要讲这个。是它有定十字架是两部分的啊，最后一段啊，就那个表的最前面啊，成圣的途径啊，相对死啊，有客观的死和主观的死啊。你念一下，客观的死是 客观的死，当基督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时 啊，你只有客观的死。那第二主观的死呢？ 圣灵正在我们的身体上致使肉体。 对呀，所以呢，我们这个是我们目前是主观还没死。 我们的灵，我们的魂合体还是一个。 哎呀，我们灵已经得。 我们的灵已经那个 得救了， 成圣了。 是我们的魂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个罪性更加是这个性，应该是跟灵有关系吧？是 跟灵有关系，但是我们假如说我们这个魂没有被致死的话，我们就会犯罪。 对。 这就是罪性。 罪 性 是魂，不只是 呀呀，要魂要得救啊！成圣就是让我们魂得救，主观就是灵已经得救了，那就阴性称义就是这样子了，灵已经得救了，但是魂没有。 哦，明白了。 啊，这样就可以接受了啊。 老我的意思。 老我没死，老我要死就是。 魂没有完全死掉。 对。OK， 所以下面那个表格就是这样解释。OK， 你已经看到最后了，我还没讲到呢。没问题。OK， 这样子我们讨论一下你就搞清楚了。 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得救分三个阶段呢？第一部分就是因信称义，解决我们灵的问题；第二部分就是我们魂的问题，有因信成圣，啊，就圣灵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自私老我，啊，那第三部分呢，我们身体得赎，这第三部分是要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给我们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那就是体得救。所以我们这个拯救我们是分三个步骤，第一是灵的问题，第二是魂的问题，三身体的问题，啊，全然得救是包括这三部分。 身体在那个荣耀之前，其实也可以像陆丰的见证，他也可以有时候觉得变好一些，或者是 呀，会变好很多， 嗯，好一些 呀。所以我现在马上要讲一个全人健康，里面就讲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有生之年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啊不生病的。啊，我们生病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照圣经要我们做的方法去做，所以我们才会生病。OK， 全人健康， yeah， 全人健康就是说让我们在有生之年不会生病。啊，OK， 那就是神的祝福在那里，神的应许已经有了，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啊，我们乱吃啊，乱喝啊，这个食衣住行乱搞，内在压力啦，忧虑啊，这些东西就影响我们的健康。啊，这是题外话啊，但是这些好处都有的，都有的。只是我们这个罗马书没有讲那么仔细，但是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好，我们现在，我赶快把它讲一讲，然后我们最后再来重讲细节啊。那么现在呢，第八章就讲到这个成圣这个过程，就依靠圣灵啊，让我们成圣。九十十一这三章是讲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讲犹太人的问题啊，因为八章以前都讲了所有的人就是因信称义啦等等，但是犹太人呢还是活在这个律法里面，他只相信旧约不相信新约嘛，对不对？那么耶稣讲得很清楚，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一个人能不经过他能够到父那里去，讲那么清楚，但犹太人就不接受，那这些人不是完了吗？保罗就说，只是说你们不愿意接受，所以我就把这个好处给外邦人了，现在我先救外邦人，解决了这些问题，最后到世界末了主再来的时候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就在启示录讲了，就是说当启示录那个他们基多正大战的时候，也可以说千禧年前面的时候，所有的人没有死的人全部信耶稣，通通进入千禧年。为什么？因为一半人就要死，一半人因为不相信耶稣基督，就在这些七年大灾难全部死掉，不管犹太人好外邦人一样，死掉一半，剩下来的一半人全部进了那个千禧年国度里面。这个时候就是以色列全家信主，全部都信主。 那就是他那个当时犹太人，那个以前那么几十代的犹太人都。 死了就死了，那没 死了就去地狱了，是吧？ 那就去地狱了。只有那个时候，千禧年那个时候，一半剩下来的全部的犹太人，全部 人都感觉 呀， 你想这个人数 多呀 ？OK， 所以神都考虑到他的应许，他答应说，以色列全家得救，他的话是这个应许是一定不会落空的，一定会实现，只是时间还没到，到那整晚的时候会实现这件事情。 一直是有搞不懂的问题。那个就把我们比作羊啊，是羊。那但是那什么献祭的时候，就包括那个羊血要杀羊。 OK。 我觉得我就是听说杀羊，然后他那羊羔的血。 好。那么现在就是这个献祭呢，是在旧约时期的时候是这样子，因为。旧约是这样子，他讲到人呢犯了罪就该死，对不对？所以呢旧约的时候就说，现在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么你就要献一只羊，这只羊就代替你，本来该你死，现在就杀了只羊，他替你死。好，后来耶稣就是替罪羔羊，就是这只羔羊替我们死。所以这个旧约的这个献祭，这个其实新约耶稣就把它成就了， 那这中国话替罪羔羊其实也是从圣经里面来的。 对 对， 替罪羔羊其实就是主耶稣，就讲耶稣这件事情。 哦， 耶稣就是这个是替罪羔羊，替我们为所有的人死。 所以中国这个古文也讲到这个也信耶稣是吗？ 哎，其实中文呢基本上啊证明中国人原来是信主的， 因为那个道教有些的味道跟那个 Yeah, 中国字，你一看中国字，我只随便写几个字，啊，你就知道中国人是信主的。 传， 对， 传是八个口嘛， 口 就是就是方针嘛，对，就是就是 对，方针， 另外方针嘛，对，这个传，对， 周八口。 好，这个这还有这个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两棵树，生命树是智慧树，这个女的就是夏娃嘛，夏娃选错了嘛。贪婪的男子， 贪婪的 男子，对， 说明这个就是夏娃，夏娃选错了。 哦， 所以古代是 夏 娃，女就是夏娃，这个女人呢， 嗯， 在这两个树中间，她就选了，选错了，选了，就是这个贪婪的男子，贪心， 这 叫 这是贪， 男， 这 男子，贪婪的男。哎，就是， 哦，船是那个聋哑 方针，八个口在船上，那意思啊，羊在我上面了， 嗯， 羊在我上面， 我就成义了， 就成义，我就变义人了。 其实中国 一袍，这个羊的皮披的，我披了羊的皮，成为义人。 中国祖先还受到过圣灵的启示的。 哎呀，是中国人是原来就是闪的后裔嘛，闪的后裔，所以他们原来信耶稣的，后来不是信神的，后来口传就传失落了。 是不是道教的一部分还是？ 不是不是，我是说这个皇 帝 那个时候，哎呀，那个已经信主的，那个时候通学道字嘛，这些字呀，这些象形文就是证明中国是信神的。 是的是的， 没有禁止的禁。 对，很多字啊，中国字你很多很多字都证明神，也是中国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后裔对， 后裔。 挺可惜 的。呀，就是失传了。 现在还回来了。 好，那我们回来讲到这个，八九九十十一三章，啊，就讲这个犹太人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并且保罗他有意思啊，他说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嘛，但是他觉得他的犹太人还是有很大的负担，所以他说我情愿啊，让我自己不得到救恩，反而让这些救恩给这个犹太人，就像摩西一样。好，我现在要解释几个重要的经节啊，重要的经节，请大家翻开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这几节经文是非常的重要，把它解释清楚。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大家翻一下。八章二十八节，谁找到谁念一下好吗？ 念一下吗？ 念一下，念一下。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好，这几节经文太重要了，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爱我们爱的一种程度啊。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目的的，这目的呢，啊，假如说我们是爱神的人，就信耶稣的人，爱神的人就得到这所有的好处，不管是好事坏事，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塑造你，让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啊，这句话实在是我把它每一天都要念一遍。不管碰好事坏事，坏事尤其是要讲啊，这坏事一定有目的，让我学个功课，这功课让我那个学到，这功课让我能够改变我的老我，让我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样的话，你不管你就常常喜乐啊，坏事也是喜乐，是为一个好处啊， 为了塑造我，对不对？说不管好事坏事都是概念，凡事先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先，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动力啊，让我们凡事先，不管好事坏事。 叫信神得益处，说爱神得益处 啊，爱神的人是一定是信神的。OK， 信神的人不见得爱神，信神的不见得会爱神。 对，爱是程度。 信是你初信的人嘛，你更不觉得你和神的关系是父子父女的关系。 信的话慢慢走。 哎，信是开始。 是开始慢走。 到最后你爱神的时候，就表示你真正知道神是你的阿爸父，你才会去爱他。 为什么不说因爱称义，说信 诚义？信 是鼓励那些不信的人，你一信了以后，你慢慢慢慢生命就成长，成长自然而然就去爱神。 因爱称义不行是吧？ 不是，因信称义，爱是因信称义的结果，是一个果子啊。信是一个钥匙，入门，入门以后你就盼望和爱就会得到了，最后在添加的时候只有爱，没有信，你已经在里面了，没有信和望，只有爱。 OK， 爱是最终的结果。 最重要。OK， 有没有其他问题？很好，我们讨论一下，他就比较搞得解释清楚一点，搞清楚。 是，我觉得万事，无论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好事与坏事，都想这是神的美意的话，就很 happy。 对呀、就藏着喜乐。是。是对呀、神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受了委屈，一定对你有好处。假如说你没有要这个方向考虑，为什么那么倒霉？你就糟了。你一抱怨的话，就像那埃及人一样，死在旷野，就得不到任何的好处。明白我想讲这个啊？还有几个东西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念一下好了 ，OK， 那个，第八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这16节，12到16，请哪位念一下？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是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好，这个不得了啊！这几句话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就是以圣灵会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的身体所有的恶行，我们的心思意念等等，通通会圣灵会帮助我们，会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啊。然后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不得了，这证实这个确据，我们是神的孩子，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圣灵内住，这不得了。然后呢，还有几个东西是，可以念一下的啊，20节到22节，第八章，20节到22节，那你看吧，念一下。 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OK， 所有的世界的 是被我们怎么样？被我们的罪影响到了。世界万物，包括花草树木、鸟走兽鱼等等，通通是被我们连累了，因为人犯了罪，把他们通通害了，害惨了。你看，这个地球被污染了，他们生活在劳苦叹息之中。直到神的国度来临的时候，他们才能够从得以自由，从这个属灵这个捆绑中出来。还有几句话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自念一下好了啊，就是说，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其实假如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圣灵的关系好的一种程度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完全合乎神的心意，与圣灵引导我们，我们的祷告就是他先告诉我们你什么要祷告，那我们祷告就是圣灵要祷告的，就是耶稣的想法嘛，那这个事情就一定会成就。所以祈求就怎么样，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是这个意思。因为祷告是就是耶稣的想法 OK，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神要我们完全被基督化，有三方面基督化。第一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用真理让我们心思意念基督化，第二圣灵内住让我们的生命基督化，第三方面生活基督化。怎么讲呢？就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二章第一第二节，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学生国际， 好，请念。 所以弟兄们，我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这两节呢就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了，我们生活基督化。基督化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要将我们全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意思呢？为主而活。我们眼睛是属于神的，我们耳朵属于神的，我们手脚都属于耶稣，我们所言所行都是耶稣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就生活基督化了，懂我的意思？我们怎么样变成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就三方面的改变：思想意念的改变，用真理来改变，我们生命的改变，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我们只要依靠他，依他引导。第三方面，我们身体所有的四肢五官所有的东西全部献上当中活祭，由神来带领过我们每天日子，为主而活，我们就生活基督化，这样子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我是不是能够问一下，我感觉是不是只要有这个第三点就够了，身体剩下活祭的话，第二点自然而然就成全了。 好，这有个道理啊，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个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头脑很大的，我们这个头脑不过关，我们不愿意做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头脑一定要降服，头脑一定这个心思意念先要降服下来，你才可能在配合得上。 我想如果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话，他的心思意念就已经降服了。 哎，这好，那现在我们就讨论一下好了，我们在座哪一位是真正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有没有哪一位？ 这个 用什么来那就说你言行举止都是基督化啊。 有时候吧 呀，有时候不是全部是，对不对？那时候有多有少啊，是吧？你那是这就有的时候就差远了。所以这个生活啊，就是一种生命的改变，改变的程度你越来越能够活出来。 嗯， 所以生命一定要走在前面，生活才跟上。啊，那生命要上去的话，我们心思意念要怎么样？ 改变， 要改变。所以说，那个第二节，不要效法的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看到没有？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才可能做到线上当的活祭。神知道我们比我们自己知道还清楚。我们心思意念不改变的话，我们不会降服的。 你刚说第一点是心思意念是怎么改变来的？是通过真理是吧？ 真理。 其实就是圣灵啊，我觉得。 圣灵是让我们明白真理，叫我们进入真理，是吧？圣灵是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经，进入真理。真理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心思意念改变以后，我们才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步骤是这样子。 那您说那真理，那你说 的 是神的道吗？ 神的道就是真理啊，神的话都是真理。 就是神的话。 对，神的话。 所以圣灵是带我们，是引，启示我们 进入真理。 真理。 对啊。 说没有圣灵的。 嗯。 就是没有圣灵的引导，其实我们是很难的， 很难真的 进明白进入神的真理的。 对， 所以要靠圣灵。 所以最主要还是靠圣灵了。 是的， 圣灵也会监督吧，都说有圣灵的催逼还监督， 对， 也做这个。 其实我们这样子啊，圣灵是引导我们的灵，我们灵听圣灵的，我们的灵就会慢慢成长，成长到一种程度，灵就会去控制我们的魂。我们就心思意念就是魂啊，你魂的降服在里面，那灵就会扛救它了，然后你才会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 OK， 是一个次序的，有几个步骤。 成长 生命要成长，生命成长必须跟这个真理配合的，你心思意念跟生命一起成长，自然而然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了，然后就会活出来了。 就是要顺从圣灵而行就好了。 对。okay. 好，有没有问题？我们这个就已经把到 其实把身体线上当做活祭也是一个果子。 就 也有一个自己愿意，但是如果耶稣的神的灵真的是完全掌控了我们的心思意念的话，我们自然就把身体献上了。 没错， 因为对他的爱你不得不他的爱实在是吸引我们。 是这个由爱来吸引， 不能反过来。 对对呀，所以我们就是生长，我们是现在过的日子就是这样，就是看我们是真正是愿意花时间跟神建立关系，然后圣灵来引导我们过日子。假如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改变得快，否则就慢啊。所以内在生活就非常的重要了，怎么样把跟圣灵的关系搞好？好，我们一直强调这个，尤其我们这个小组啊，特别强调这个内在生活，一天到晚讲，那个润峰和我一天到晚就提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关系到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啊。 然后我们才愿意也心思意念降服下来以后，才愿意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并且最后的结果是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天到晚就要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明白呢？你就心思意念要改变嘛，改变了以后你才可能查验神的意思，不然都是你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明白我想讲的？啊，尤其是你的那个心思意念强的时候，你读圣经不是把神的话读出来，而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读圣经都不对，方法都不对， 找了有利于自己想法， 对，选择性的对相信是吧？这是我们的问题。好，停一下，有没有问题？好，那么十二章开始呢，就是应用了，从十二章到十六章全部都是应用啊。前面你讲道理，保罗很有意思，先把道理给你讲清楚，否则的话你这个不晓得怎么用。而十二章以后就是用的这个关键词就是爱，你的动力就是爱。这个动力呢是怎么样呢？就是让圣灵是的能力让你去用那种神的爱去爱你周遭的人。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爱啊，从神来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啊，那才是真的爱啊。我们说的爱呢都是有条件的爱，就不是真爱。所以的动机既然是爱的话，下面马上就来了，是第三节，我念一下。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和看得合乎中道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就是神会给恩赐给不同的人啊，每个人都有恩赐的。那个恩赐一多了以后，人就会骄傲，一骄傲又怎么样？自我膨胀，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啊。他这里就警告我们了啊，你得了一点恩赐，不要以为怎么样，你要不看自己啊，合乎中道，不要太高，不要太低，刚刚好，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在教会里面跟别人一起配搭起来侍奉啊。一个骄傲的人，一个团队里面有几个骄傲的人，那个团队就垮了，大家都不服，你明白？那就没有合一的话，就没有 teamwork， 是吧？所以整个教会这些所有的这些事工呢，都需要这个肢体的配搭啊，一起来侍奉。下面这个题目就是从第九章开始一直到末了二十一节，全是讲这个爱，怎么样去爱我们的灵舍，怎么样来 就是叫做看别人比自己强，要爱人如己，怎么样活出来爱人如己的生活啊，并且不只是要爱那可爱的人，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我们的敌人我们要爱啊。所以这些呢，就是只有从神来的爱是可能去爱我们的敌人的啊。我自己目前的问题，我不愿意爱日本人，这个问题是我的问题，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啊，这个问题就是神说，日本人虽然不好，你还是要爱他，他虽然是你的敌人，这个我还是要解决，这个我还没过关，这是一个还没过。 我是日本，发发还觉得日本军国主义不爱。 哦，对，我是觉得日本人呢，他政府必须要道歉，他为他以前的二十年那罪行一定要认罪，为道歉，这样子的话，我才可能原谅他。但是神不是这样讲，他虽然不道歉，你要爱他，但是他这个这边是这个意思，所以已经超越我们的那个度量。OK。 那这个跟普通老百姓没有关系，有的时候他这个军主 制 的。 没事，你接着说。 是。 因为我在日本待过，所以我比较了解普通老百姓，他们对我们还是很好。 很好。你的态度正确，我说我不对，我有问题，你没有问题，我有问题。 受这个洗脑 吗？ 对。 也不是，有人知道是自 己错。呀，有日本人有少有日本人是承认的。 我学校老师叫田中靖国，这田中靖国肯定这个名字一看肯定是他爸爸以前去打仗的，对，但是他对我特别好，特别好。 OK。所以不论说这一竿子打翻所有船人，不是船员这样，有好人有坏人啊。所以我们真的来讲，实在是要学习怎么样去爱我们仇敌。 那些归撒旦的人也要爱吗？ 为他祷告，为他祷告。 归撒旦的人 不是有人就说那种， 就像犹大这样的， 拜偶像的人呢？拜偶像的人多的是啊，我们家里拜偶像的人多的是。 不太一样吧，他那个，像犹大的话，他根本就是完全是知道神，但拒绝神；拜偶像，他不知道神，不了解神。 这个地方的爱应该是耶稣基督的爱，不是我们人的爱。所以，如果我们人的爱，我们就是有条件的。这个拜偶像的不能爱，那个军国主义不能爱。这个怎么样的不能爱，那耶稣基督的爱呢，那他就是没有条件的，他爱世人，他没有说你爱拜偶像的我就不爱你了，对吧？拜偶像他也拣选了，他也要拯救他，只要这个人归向他，他就拯救他，所以这个爱都指的是耶稣基督 的爱， 的爱对，就没有条件的， 跟我们还 不一样，当然了，从神来的爱， 耶稣基督的爱，整个这个， 你看犹大，你看耶稣是不是爱犹大？ 哎， 所以说他就说，连犹大也是爱。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坏蛋，不管哪一个他都爱嘛。神爱世人，就是不管什么样人他都爱。 是我们做不到的。 我们做不到，但是神说我们做不到，但是神是凡事都能呐、啊，我们只要依靠他就能了、 啊。所以我们爱他，爱那些敌人的方式，爱那些不可爱人的方式，也是要用耶稣基督的爱去爱他。 靠我们自己 的。比如说拜偶像的那些杀人犯啊等等，贩毒的那些拜撒旦教的，我们怎么爱他？要用耶稣基督的爱，那就 是 他整祷告， 对， 让神来拯救他。 靠我们自己爱不出来的。 同样对同性恋也是这样， 是 是 是， 所以这是 对神的标准是超我们的，对是，对呀，很好。好，那第十三章就是要叫我们顺服那个政府了，掌权的人啊。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政府可能不是怎么好的政府啊，但是他是掌权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顺服权柄，所以还是要造父啊。那这些都是原则，原则。那下面那个有一句话是蛮好有意思的啊，所有的诫命啊，就第九节，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在包括爱人如己的一句话，是一句话之类的，爱就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地方，爱人如己啊，是这句话就成全了这个律法。所以这个律法，不是613条吗？我刚才讲的，这613条在新约的时候只被两条取代了。第一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我们新约很简单啊，不是613条，只要记两条就行了，爱神爱人。 所以我们新约是个恩典之约，就比那个律法之约好太多了。 其实后面就第一条就够了，爱神同志还是不爱人呢？ 嗯呀，这个我们以后再讨论，这也是有点斟酌性的，因为那个十字架它有直的横的嘛，直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横的就是我们跟众人的关系。OK， 我知道有些人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但是他就不愿意去传福音，他说我这时间太宝贵了，我要跟神沟通，明白我想讲的？ 也没错，我觉得。 哎，这个有问题了。他就说他忘记了他这个是从神来的爱，你必须分享给众人。是十字架的意思，就是你要有上下的关系，有横纵纵向的关系，所以说爱必须要分享。 那这样的人应该分享，神还会再爱他吗？会不会又停住或者怎么样？ 这个我们以后我稍微提一点啊，这个神塑造人挺有意思的，他塑造人的方式啊，是给你越多，他又向你多要，你多分出去，他给你更多。假如说你说一天到晚跟神在一起的话，那神给你的东西是有限的，你愿意把你的爱分享给他，神给你更多，给你祝福更多，所以你生命成长就更快。所以那个不喜欢传福音的爱只爱神的人，他生命成长是有限，反而有限，因为神的原则就是这样，你多给的就多。 爱神的人他其实也会爱人的，只不过他是 他还是有问题，就是他没有意识到他的问题。 有的时候爱神也有目的性啊。 真正爱神的人，他跟神的关系很 close 的话，他圣灵的火也在身上流的话，自然会涌出去。我这个感觉， 这还是理论 上， OK，anyway， 好，这是好，看看现在这个，我们到第十四章啊，我是每一章只讲重点啊。十四章，他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要接纳那些信心比较软弱的。其实信心软弱是什么意思？那种就是说信心不太坚固的人，就是在生命上还在成长阶段的，没有成熟的人，叫信心软弱的啊。那我就说信心刚强的人要接纳这些信心软弱的，有信心软弱他就认为这些拜过偶像这鸡肉不能吃啊等等啊。那你假如说你体恤他们的话，就因为他们的缘故你不吃好啊，所以说有一个原则啊。所以第七节讲得很好啊，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为死了是为主而死，我们或死或活总是主的人啊。就是保罗他讲的，就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就是这种心智，就为主而活，这种人才是真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为主而活。因为你是属于神的人嘛，所以没有东西是你自己的，完全属于他的，就是变他奴仆。奴仆的意思就是说他叫你做什么就在做什么，没有什么讨价还价余地啊，是这个意思。好，第十四章有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二十三节，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这里有一句有意思，这个大家觉得怎么样？凡不出于信心都是罪，你能接受吗？可以接受啊 ，Steve， 为什么？ 不就没有信心的话，就不出于信心的话，其实跟这个神就断开了。 不信 神的灵力断开，不信的话，那就不属于神，就属于撒旦，就有罪了。 其实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灵的病。我们灵会生病的啊，不信当然是最大的毛病，怀疑、小信、选择的信、不出于信心的，全都是灵生病。我们灵会生病，魂也会生病，啊，所以这种病都是蛮严重的。灵的病比魂的病严重，魂的病比体的病严重。会，好。 灵的病是，就是小信不信是吧？ 不信，不信小信怀疑，呀，还有这个 选择性的信 ，通通是灵的病。OK。 好，十五章我这里有两节经文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是在十五章十三节，谁找到念一下。 15:13，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OK， 这非常好啊，这是鼓励你的话啊。我们是要活在盼望里，一个人的话就有平安，有喜乐，有平安喜乐充满我们的心，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其实这个东西啊，我是觉得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一定是平安喜乐并且很有能力啊，这通通来了。所以我们这个要求被圣灵充满的几个条件，第一是要没有罪，第二要渴慕，就是要，就假如说你真正有这种非要不可的心的时候，你就容易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所以一个人假如说每天能够有几分钟或者是几十分钟被圣灵充满的话，这个人活得一定很精彩。 OK， 我们就要求每天要被圣灵充满，不管多少时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基本上你身心灵完全就是说真理把身体现状当作活祭了，神就是完全掌管你这个人，这个时候你就是被改变的最快的时候。 就是通过祷告是吧？还是 祷告是一种方法呀。就是说被圣灵充满有几种方式，有的时候祷告可以，有人在敬拜里也可以，有人等候神也可以，有的时候被人按手祷告也可以，很多种方式，每个人不同的。然后就是 你自己最适合的方式，尽量用这种方式。 被圣灵充满之后的感受会就是会不同，会哭。 对， 然后哭是比较多的，这是正常吗？ 我是觉得是你需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他是神要安慰你就让你愿，神让你喜乐你就喜乐，你比如忧愁他要把你忧愁的灵感掉让你喜乐呀。当你这个一直低沉的时候，他让你那个灵可以提升起来。所以圣灵是知道你的，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就表现出来了。有的时候就非常喜乐，哈大笑也有，有人大哭，有人痛哭流涕的也有，啊，有人在那边这手舞脚蹈也有，跳舞的，各式各样都有，我看到各式各样都有，呀，不过对这个圣灵充满是对自己好处最大，呀，因为是自己跟圣灵的关系。跟别人无关。Okay。 还有一句话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第18节，我念一下：除了基督借着我们做 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着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就是保罗传福音的秘诀啊，这也是一个宣教士需要做的事情，必须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啊，让自己有神迹奇事能力可以医病赶鬼。所以宣教士你能医病赶鬼，能够讲道啊，能够传福音啊，借助圣灵的能力凡事都能行啊。所以基本上呢，一个宣教士就是借助圣灵的能力啊，去做圣灵要你做的事。宣教士因为他有的时候是单军作战，一个人在外面，所以他能力没有是有没有同工，只有完全依靠圣灵啊。好，15章差不多，16章就是结语了，上个礼拜我分享过，所以到15章差不多，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罗马书太丰富了啊，所以走马看花把它总结了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以后问我。还有就是讲义啊，发给大家回去看一看啊。那么至少提醒你走一遍啊，这个讲义走一遍以后，你就对罗马书了解要更多一点吧，比如说。那么我的期待是以后，假如说人家问你罗马书讲什么啊， 龙王说到底讲什么？你得到的，你一定要讲几样事情。你这样说，罗马书的主题就是福音啊，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那怎么救呢？就是一人因信得生啊，一人因信得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罪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得到生命，成为义人啊，这个简单的就这样讲了。然后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第八章。要借着圣灵，第八章就说圣灵使人成圣，依靠圣灵，然后才能够致死我们的老我，啊，最重要的第八章。那第十二章像身体线上当的活祭，啊，心意更新而变化，啊，才能察言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啊，这几句话都要被背的啊！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这几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也要会背的啊！这几个重要经文，好，有什么需要在这个讨论的？需要不太明了。吴军有什么问题？你都没讲话，下次要问你啊！到底龙王是讲什么？ 他一直在记笔记。 其实罗马书呢，其实是保罗训练门徒的方法。所以你把罗马书看得这个，熟了以后，其实你就等于门徒训练。那耶稣的门徒训练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你把它搞得滚瓜烂熟，你就被耶稣来训练，做门徒训练了啊！这都是门徒训练的方法。 比较容易懂，我觉得罗马书 比较完全，它是这样子，就是说整个我们整个那个神的这个我们这个信仰的教义啊，罗马书讲的最清楚。 罗马书其实感觉上是一般比较难懂的吧，现在 比较难懂的，但是他把那个旧文讲清楚， 讲比较清楚， 从头讲起讲到最后，全部从理论前因后果一直到最后就怎么应用全部讲，并且真的来讲，他罗马书已经提到创世纪里面的东西，他从创世纪讲起。整个就问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我们请向前就结束祷告。 天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福音，你的大能叫我们相信你的德能得到生命，像你一样主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谢谢你宝贵的救恩，又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带领我们，啊，跟随你的意思，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让我们一心称义，也成为你的义，也成圣。我们谢谢你为今天的敬拜查经祷告，查经去看顾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出门在外的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你眷恋的羊，你所心爱的，请你看顾引领保护。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我们下面